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四篇《山胆》第十二集。人在持续的黑暗里会失去时间概念，终于下到崖底时，神棍还以为崖上仍是白天，但孟千姿的运动腕表显示已经是晚上八点了。神棍本来没觉得太累的，一听都这个点了，顿时感到双腿发软，两条手臂再也抬不起来了。 所以我们已经高强度的运动了这么久了吗？ 这里到玄胆的美人头大概得走四个小时，中途有棵很大的老榕树，我段太婆当年就是在那棵树上休息的，我们也可以在那儿休整，小睡两个小时，养足了精神才好办事。 哎，居然是段小姐歇过脚的地方，那无论如何都要去瞻仰一下。 崖下横七竖八散落着从上头掉下来的被烧断的绳子，有两根挂在高树上，在半空中斜拖着拉开直线，乍看上去跟架歪了的电线似的。江恋从地上捡了一根，别看是烧断的，一根的重量依然有好几十斤。他朝孟千姿借了匕首，截出几根百米长的，绕成了绳圈，和神棍两个分着背了。三人又开始了跋涉，正如段文熙日记里记述的那样，崖底掉落的那些树枝树叶腐烂之后一层堆叠一层，长期积累足有一人多厚，有些地方还能勉强踏足，有些简直就是烂沼泥坑，一脚下去直接没过头顶。孟千姿在前头带路，他尽量往树枝树干上走，因为那些腐烂枝叶几乎都堆积到矮树的树冠下，使得偌大树冠像是直接从地里开出来的，走起来反而方便。实在无树可以借道，才捡根树棍又戳又插的探路行进。难怪得走四个小时，路况太差了。神棍走得磕磕绊绊，又惦记着没准能把盛泽会的照片找回来，一路东张西望，难免落在了后头。江恋怕他一个人越拉越远影响整体进度，于是适当放慢速度，尽量跟神棍同步，把他的速度给带起来，时不时的还会拉他一把。崖底真像另一个世界，一般来说植物有趋光性，也就是所谓的向阳而生，但崖底没有阳光，所以植物的枝茎也就肆无忌惮，随心所欲地向着各个方向生长。不知道是不是地底下的养分充足，居然还支撑着这些树继续生长，就是大多没个树的正常样子。黑暗里那些扭曲树影看上去格外恐怖，有像一张巨大狞笑侧脸的，有像凶兽蹲伏在高处正要往下扑杀的。不过这一路上倒是没有见到什么太大的凶兽，大概是早就远远避开去了。头灯的光过处会扫到一些小的虫豸，比如长腿的幽灵蜘蛛，连蹦带窜的灶马蜥等等等等，但它们对光都极为敏感，刚一扫到要么惊呆了不动，要么没命似的奔逃。神棍先还一惊一乍，老往江恋身边挤，后来走着走着也就习惯了，还跟江恋窃窃私语： 小恋恋，你看孟小姐真像一盏灯啊。 这话可真够矫情的，孟千姿这路带的固然靠谱，但你把它比作指路明灯是不是有点太过了？ 你看呐，它的周围仿佛有个结界，百兽不侵，像不像一盏灯的照亮范围？外头是凶险莫测，但是只要我们待在这个光里就是安全的。 那你跟紧点儿，千万别出界。 神棍是不想出界，但人有三急，走了一段之后他憋不住了。 你说我能让孟小姐跟着或者尽量站近一点吗？ 哼， 你觉得这样合适吗？ 是不太合适，但神棍又憋了一会儿之后，实在挺不住了。 那你能跟我过去吗？ 同性之间倒是好商量，江恋叫住孟千姿，请他原地等一下，这头要行个方便。不过江恋也不至于紧挨在边上盯着，把神棍送到了地方，目测没状况之后，他退开了几步，背对着神棍站着。神棍在手里攥了块石头以防不测，尽管孟千姿和江恋都在他的视线范围之内，但形形色色的恐怖片早就教会了他绝不能盲目乐观。变故往往发生在交结之间，别说同伴离得近了，就算紧挨着也未必能防住他被什么东西瞬间拖走啊。神棍决定速战速决，哆哆嗦嗦地解裤子拉链，当门还没有放到底，忽然发现前方草丛里有块白色的皮毛拱动了一下，神棍的头发都竖起来了，尖叫道： 大老鼠，二十斤的大老鼠啊！ 边叫边把手里的石头砸了出去，然后也顾不得提裆了，转身撒腿就跑。 好家伙，我生平最怕的动物是狗，其次就是老鼠，一条大如狗的老鼠简直是棕耳者之所长，还是白色的。 江恋听到动静立刻迎上来，神棍一把攥住他的胳膊，上下牙关嘚嘚乱颤，孟千姿也几步赶了过来。 哪有老鼠？ 神棍颤巍巍地抬手指向那一处，再一次头皮发麻， 居然还在那儿！果然老鼠一大胆儿就飞，见人都不跑了。 不可能吧？ 老鼠这玩意儿窜得可快了，孟千姿的碧山兽一起早就应该躲得没影了，怎么可能还窝在那儿装死呢？孟千姿走过去蹲下来看了看，末了没好气的回头朝江恋的方向勾了勾手，江恋半拖半拽着惊魂未定的神棍过来。不是老鼠，是只白猴，体长连半米都不到，大概是只幼猴，在那胳膊抱头缩成一团，正瑟瑟发抖，脑袋上还鼓了个包，应该是叫神棍给砸的。见神棍过来抖得更厉害了，还不敢跑，大概四肢早吓得瘫软了。这猴脸本身就长得跟要哭似的，再加上现在真的快被吓哭了，那可怜劲儿，江恋看了都心下恻然。孟千姿拿手招弄的： 来来来，过来。 孟千姿之于山兽大概真的是很特别的存在，再加上手势只那么简单一转，走的就是符文。那小猴瑟缩了一会儿，终于鼓起勇气朝着孟千姿去了，到脚边时两只爪子扒住孟千姿的鞋抱住了，之后又继续抖。孟千姿有点心疼地说： 哎呦，看看这可怜样，来来来，别怕啊。 他拿手搓弄那小猴，小猴渐渐不再怕他，两只小肉爪搭着孟千姿的手，乖巧得不行，到后来两条胳膊抱住孟千姿的脚踝，拿脑袋蹭啊蹭的。江恋先还在边上微笑看着，后来见孟千姿这么开心，不知怎么的就有点怅然。 啊，想想我自己之前那么努力想荡起友谊的小船，几次三番出生入死才终于有了那么点突破，这猴呢什么也没干，卖卖萌卖卖惨就能讨到孟千姿这么欢心啊，这世道人不如猴啊。这才认识多久啊，就去抱人家脚踝，一点也不矜持，不是我欣赏的猴种。 神棍遭受了良心的谴责，耷拉着脑袋很无力地为自己辩解： 这牙底下这老鼠长得跟狗似的，这都怎么猴反而长得这么小啊，这谁能知道啊。 哎呀，下来这么久了，正好给劲松报个平安，省他着急。 孟千姿从包里翻出记号笔，在猴背上写了一个人字，顿了顿信手朝牙上一指： 去。 那猴一个纵窜，动作飞快，一溜烟的去了。 你不应该多写几个字吗？只写个人字，孟助理能看懂？ 能啊，聪明人就能看懂。 后面的这段路江恋一直在琢磨那个人字的意思， 之前曾砸在一具狐妹子上腰了，事后想起来，虽然不知道具体所指，也猜到了必是纯点暗语之类的，但指一个人字是不是太简单了？ 其实他可以问问孟千姿的，只不过被聪明人三个字给束缚住了，一直到了那棵大榕树底下还没想出个端倪来。这树确实奇大，张开的树冠怕是能覆盖一亩地那么多，岔开的树丫如同密集伞骨，多长且坚实。孟千姿原本的想法是跟从前一样，以上去打个盹就行了，没想到江链带的绳圈在这里发挥了作用。江链选了四根间隔差不多的向外延伸的树丫，在它们之间拉绳坠网，很快三张挨在一起只有树丫做隔的绳床就完工了。他看向孟千姿， 你挑一张。 哎， 神棍怕不是以为这话是对他说的，喜滋滋地答应着，爬进了最中间的那张躺倒，又是翻身又是坐起，确认扎实安全之后，很热络地招呼孟千姿。 哎，来来来，孟小姐，哎，是挺结实的，你随便选啊，爱睡哪边睡哪边。 你都躺在中间了，还问人家睡哪边？当然不是你的左边就是你的右边了，没区别。 孟千姿就近躺进一张，江恋也躺下了，其实不想躺的，毕竟背上有伤，但这一路太累了，坐着休息不好，趴着也不舒服，他闭上眼睛预备小睡一会儿，但一时半会儿的都睡不着，毕竟是绳床荡荡悠悠，想倒头就入梦没那么容易。过了一会儿，神棍又在叫孟千姿了。 孟小姐，待会儿要去办什么正事啊？你稍微说一下呗，我心里有个数，你必要的时候配合你，省得到时候什么都不懂手忙脚乱的坏事。 嗯，你们听说过水鬼吗？ 听说过呀，人掉进水里淹死了就会变成水鬼，有些水鬼啊还专门把人拉下水给淹死找替身呢，聊斋里写过。 孟小姐问的什么 我听不大清楚。 神棍如梦初醒，一咕噜爬了起来，在他心里听故事这事儿太重要了，听不清什么的太影响聆听体验了。 啊，对对对，小恋恋离太远了，孟小姐咱们换一换，你睡中间吧。 孟千姿属于那种只要躺下便懒得再挪窝的人，神棍让他换到中间，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想拒绝，还想训神棍两句。 我是老大，你是老大，听不清楚就凑上来听，凭什么让我挪来动去的呀？ 但是一转念，自己都没抓住这念头是什么，就爬起来了，在颤巍巍的树丫上和神棍完成了互换，再躺下去时，莫名的有点紧张。怪了，刚才边上是神棍，他没什么感觉，如同身侧躺了截老木头，该闭眼闭眼，该翻身翻身。现在换到中间，右边多了个僵链，他向右的那半侧身子忽然就不自在起来。孟千姿没法把僵链当木头，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在不断地往外散发热量，没错，人就是往外散发热量的，不然那蛇怎么能看见呢？除了散发热量，江恋还在呼吸，一呼一吸，绵长而又有节律，微微带动绳床，这热量这呼吸都是扰动，让人精神难以集中。孟千姿把身子慢慢蹭离了江恋一点，咳嗽了两声，想继续话题以分散注意力，又忘记自己讲到哪儿了，亏得神棍提醒他。 孟小姐，水鬼找替身啊，然后呢？ 江恋轻笑了一下，这笑声就在孟千姿耳边，很近，因为很近所以跟以往任何时候都不一样，低沉中带了点捉摸不透的意味。孟千姿只觉得自己胳膊上的细小汗毛好像都突然立起来了，像许多小雌蟹因着某种张力的吸引都颤悠悠地颠着站起来了。 孟千姿又往神棍这头凑了凑。 孟小姐聊的水鬼应该是跟山鬼对应的那种吧，也是某个家族，有很多人，也有很多规矩。 水鬼呢，就是紧邻江流而居的一群人，据说他们的天赋是下水，位次最高的那几个可以在水下自由呼吸，待上个一天半天都没问题，不需要借助任何装备，也不把水压当回事儿，仿佛天生就能在水里生活。 神棍咽了口唾沫，两眼放光，他这旱鸭子最羡慕这种能力了。 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，山鬼和水鬼似乎都应该是兄弟派系，世代交好的那种，但我也说不清为什么，两家好像素来没什么渊源，而且都奉行着一句话，叫做山水不相逢，也就是说大道朝天各走一边，互不叨扰也互不妨碍，久而久之联系越来越少，到了我这一代，连很多山鬼都以为水鬼是根本不存在的。 水鬼应该是那种很神秘那种吧，我也算是走南闯北有些年头了，山鬼的名号我就听说过，水鬼还真没有。 没错，他们严守着家族秘密，关起门来只和自己玩。中国有三条起源于昆仑山下的著名江流，从北向南依次是黄河、长江、澜沧江，水鬼以姓氏划分，各居一条，一一对应起来是丁姓、江姓、异姓。 啊，只有三个姓？ 是，所以又有个魂号叫做水鬼三姓。 三姓，这样操作起来很不现实吧，比如难免和外姓嫁娶，难道这秘密对枕边人也不说吗？ 不过也无暇仔细思量，孟千姿已经继续往下说了。 他们长久从事一种很奇怪的行当，类似对外提供保险箱，帮人保管财物，赚取佣金。 这么辛苦啊，这才能挣几个钱呀、啊、那为什么不打鱼或者去江里淘金呢？ 超市的存包柜存一次只投一块钱啊，还有大马路上看自行车的一小时5毛钱起。水鬼真是的，太不会利用自己的天赋了。 呵呵呵，人家那是，人家那是类似瑞士银行的那种保险箱吧。山水山水，各擅胜场的感觉，山鬼架势都这么大了，水鬼应该也不遑多让。 瑞士银行啊，那就牛掰了，全世界的银行都是你存钱他给你利息，唯有瑞士银行不给利息不说，还朝你收取不菲的佣金，但那些大富豪们交的是心甘情愿，因为安全性好，私密性好，不用交代钱的来源，也不用担心政府机构动用强权把钱收走，不管是天灾人祸还是政权更迭，只要户头在，钱就在。只是近百年来中国频遭浩劫呀，西藏那种雪域高原英国佬都打进来了，莫高窟那么偏远的地方，珍贵的文物都让人翻出来一车车的运走了。这水鬼的保险箱是修哪儿了？这么牢靠？保险箱？哎，不会是修在水里了吧？ 哟呵，还真让这神棍给蒙对了，就是在水里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